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97集，热搜警告。节目组拍的时候，因为对秦冉没有什么期待，镜头都在秦影帝等人这边，只有一个很远的全场镜头对着偏远的路，看不太清。镜头上秦冉还在跟景文说话，全场镜头已经拍到了路尽头的三道人影，人影很模糊。要走近的时候，看起来是助理的两个人立马避开了镜头，大约能够看到秦冉要请的艺人戴着口罩， 竟然还带着助理来，难道重点不是他还戴着口罩？ 莫名不太喜欢这个嘉宾，这个节目组秦影帝景影后哪个不是顶级大牌，拍摄场地也被节目组包场了，这里谁会认识他呀？他还能比秦影帝大牌？莫名的装，不喜欢加一。 确实第一给人的印象不是太好，不过冉姐请的人我再观望观望。 哎呀，大木别那么大恶意好不好，人家戴口罩吃你家大米啦， 万一人家只是感冒了呢？ 我就想看看是谁。 弹幕上七七八八的都是不太好的言论，屏幕上已经切换了一个背对着镜头的清瘦身影，还伴随着一道几乎澄澈又略显空灵的声音： 十分抱歉，我来晚了。 作为一个歌手，妍希除了她的才华天赋之外，还有一副得天独厚的嗓子，在歌手界个人特色鲜明，有音乐人曾经说过，乐坛人不会有人再复制他的成功。这道声音给观看的观众投下了一枚炸弹。 我操，我应该是幻听了。 哎，我也。我操，镜头你怎么了？你能不能动一下？ 哎呀，好急啊！搞节目组你是故意的吗？ 正在大家焦急的时候，节目组突然切换成了妍希的正面镜头，他正礼貌地跟秦影帝打招呼。少年弯着眸，眉宇清冽，漂亮又有些乖巧，犹如青竹。偶像24小时本来就很火，因为秦影帝跟之前秦冉的事更是彻底爆了，节目一开始就是密密麻麻的弹幕。然而此时所有直播平台弹幕忽然间停了一瞬，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，只剩三三两两的弹幕。一片五颜六色的刷屏，彰显着所有人惊愕的心情。 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我看到了什么？有生之年我竟然能看到炎天网上真人秀，哭了！节目组你们是神仙呐、 啊！真有生之年系列，节目组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我爸爸。 不多说，节目组牛逼。 难道这不是冉姐的朋友吗？快大家给大佬递烟。 节目还没有更新完，但微博热搜已经同时更新：妍希王不见王。微博很快就爆炸了，熬秃了的程序员好不容易这一点在家里看直播，刚看一点就被领导一个电话打回去加班。妍希成名几年，她的火一开始是因为她的音乐，后来又因为她在娱乐圈一股清流的作风，不接代言，不接广告，不拍电影，只心无旁贷地做自己的音乐人，也从来不在网上炒作。粉丝们想要看到他，只能通过演唱会跟唱片。有人曾用段子形容过妍希，有生之年想要看他参加除了演唱会之外的活动，比研究宇宙爆炸还要难。虽然只是一句玩笑段子，可是也彰显着要请妍希出镜的难度。热搜上有人把节目组宣传片下 ID 是醉里挑灯看剑的评论重新翻了出来，并复言： 全场唯一预言家， 灯光给我往死里照！ 我操，兄弟，你火了！ 兄弟开门，严心真的来了。 网上自然也有不喜欢看实时直播，想要等着直播放完后看回放的网友，这还不少。也有只专注自家的妍希粉丝们，此时看到几乎要瘫痪掉的热搜，都不约而同地打开了直播平台。看直播右上角显示的人气指标正在以几何速度增加，此时的直播已经显示到分好队伍，两队分头去找线索了。 节目组为了防你，无所不用地针对你啊。 沙发上，陈温如腿微微搭着，他看着节目组设置的关卡，微微低下头看秦冉的方向，笑道：自然看得出来，这一期节目的录制，节目组明显是奔着防秦冉去的。秦冉头往后靠了靠，没有说话。陈俊懒洋洋地看了陈温如一眼，挑眉： 真对。 你看，又是射击，又是绘画，还有拼接零件，这么明显的针对啊。 陈温如端起手边的茶，他看着程俊似笑非笑的模样，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。 节目组表示怕了怕了。 好了，已经确定这一期确实是偶像二十四小时。 秦冉那一组比较散漫，秦影帝那一组已经找到了射击，拿线索。无疑秦影帝的镜头十分圈粉，白天天的表现也可圈可点，只是此时因为他上个星期的骚操作，他连呼吸都是白莲花的味道，生存在这个节目里就是错的，观众根本不想看到他，就算他在节目中表现得不错，网友也只看出来做作。 有人还记得 B 大论坛的帖子，冉姐军训时射击课程？ 举手。我记得。他怎么看到射击也不去啊？难道射箭跟军训射击课程不一样？ 嘤嘤嘤，表示好想看到冉姐英姿飒爽的射击。 然而此时屏幕上，秦冉已经表示不参与射击，让给了秦影帝，还带着田潇潇等人去看古宅内的鬼。节目组财大气粗，鬼宅装饰的阴森又恐怖，秦冉一行四人刚进古宅，透过屏幕都能感觉到从脚底心窜起的寒凉。唰的一声，一个穿着红色嫁衣的女鬼猛地出来，惨白的脸，披着的黑色头发，看不清五官，正反面都像是后脑勺。别说看直播的观众了，连程温如都被吓了一跳，像是在看恐怖片，弹幕上一片卧槽。程温如跟观众都担心秦冉、妍希等人会被吓哭，然而他们只看到秦冉直接越过女鬼，似乎在对这栋古宅评头论足。妍希跟田潇潇很有礼貌地询问女鬼姐姐这里有没有关卡。景文表弟这个直男还认真地询问： 你能不能跟电影一样把头拧下来？ 女鬼愣在原地。 看来不能。你这个山寨版女鬼。 景文表弟十分失望。女鬼再次石化。弹幕上： 我操，凑了一整队的直男直女。 心疼女鬼姐姐，但是我还是想笑。 在线求女鬼心理阴影。 节目进展到这儿已经有二十分钟了，差不多四分之一的进度。秦影帝那一队拿了两张任务卡，弹幕上也开始急躁不安。 秦影帝实力冲侄女啊，竟然把好不容易拿到的射击任务卡给他， 好好看脸不好吗？我也感觉都是在闹着玩， 但是我就是喜欢看。 炎天王，你再小声，节目组也能听得到呀。 镜头里，秦冉正在把烤肉递给妍希，输入了电脑里的一串文字，观众们都能看到弹出来的高级线索，弹幕又是一片问号。 节目慢慢播放到秦冉带着田潇潇的队伍走到小提琴的关卡。 终于又做任务了，但是这一关秦影帝他们也来过，看任务点的老人连头都没抬，有点难。 这条弹幕刚划过去，下一秒镜头里老人十分利落地把高级线索递给秦冉，还跟田潇潇熟悉地聊天。观众心里一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， 我操，看起来田潇潇是小提琴界的大佬， 节目组请问你慌不慌？ 八小时警告。 我错了，今天的节目组依旧是偶像八小时。 秦修成今天同工作室的人看直播，这期节目秦影帝跟秦冉等人几乎是分开录的，除了最后一张游戏线索，秦影帝跟经纪人都不知道秦冉他们的高级线索是怎么得到的。尤其是小提琴这一关，秦修成等人也来过，看守关卡的海老师确实连头都没有抬一下。这其中也掺杂着认识看守关卡海老师的观众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